到奥丁来参观的尤里安一行人听了皇帝莱因哈特的演讲，知道杨威利所处的情况之后，想立刻火速返回同盟。就在这个时候，被卷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里。 怎么样？ 投宿的饭店发生窃盗事件，尤里安他们的行李也被偷走了。小偷并不是冲着尤里安他们来的，只是一桩单纯的窃盗事件。但是被偷的东西里面有在地球教本部到手的秘密光碟片，使得事情变得很复杂。考虑到万一又不能拜托帝国的宪兵帮忙寻找，在异国的土地上一想到独自展开不熟悉的搜查的困难度，不禁感到十分的绝望。这个时候帝国军已经陆续出动，朝着同盟领域侵入。负责巩固中段的艾伦·艾森纳极端的沉默，有着沉默指挥官的艺名，也因此得到严格而难以接近的评判。 听着，当指挥官弹一下手指头就要端咖啡进来，而且一定要在4分钟之内，弹两下手指头表示要威士忌，千万不要搞错了。 3分50秒之后，以后艾森纳在这趟出征中不是喝到一杯咖啡，就是喝到2杯咖啡。 这是 哼 宪兵找到的。 是啊，新帝国成立之后，宪兵队的纲纪肃正也进步很多，很多家伙都被开除掉了呢，大多是一些贪污的或是恐吓市民、向市民勒索的家伙，再也没有比透过这些人更容易走后门的了。 可是怎么办到的？虽然身为一个国家的废沙灭亡了，但是废沙商人并没有灭绝，这个奥丁啊就是最大的市场，不管里里外外到处都有废沙的势力正在张罗着。 原来如此啊，真不愧是外交官办公室书记官出身的。 哎呀，不要让我想起这些讨厌的事情。哦，对了，波波兰这家伙到底去哪里了？ 哦， 怎么，从那之后都没有回来啊？那家伙还真能玩呢。 你什么人？ 不是了，不是了。 说， 老公， 这个家伙是谁？ 老公，你不要开枪啊！ 站住！站住！ 老公，你不要开枪啊！ 没想到她老公会回来。 不要脸的男人， 老公， 站住！ 臭小子，到战场上来啊，到时候我一定陪你打，有种来啊。 不过这种时候还惹自重，自重。 真是的，现在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你还去惹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哎呦，不要这么说嘛，难得到奥丁来玩呢，既然有缘就要珍惜嘛，对不对啊？嗯？ 哦，是啊。 要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对抗命运的。 你们这些人啊，真是的。 总而言之，这没有什么更大的麻烦发生之前，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 走是要走啊，可是回去海尼塞也没有用啊。怎么办，尤里安？ 就是啊，不知道杨威利在哪里的话，就没有办法确定目的地。再说费沙当然不能去，可是进去同盟又得瞒着帝国军的耳目，又不能一边走一边问，不是吗？ 我们的目的地很清楚 啊， 杨指挥官现在到底在哪里，这个我是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迟早一定会去一个地方。 他会去什么地方？ 就是 自由行星同盟总参谋长邱国权上将代替老病的比克谷司令长官，急速地准备迎击帝国军的各项工作。然而同时间相反的课题也非处理不可，这天他请来的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可或缺的人物。 长途跋涉辛苦了，来坐下来再说。 您把下官等人从各自不同的任地叫到这个地方来，请问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总参谋长？ 我想你们也都听到皇帝莱因哈特的宣告了。那里所陈述的事可以说几乎都跟事实一致，因为那些事情，杨指挥官离开了海尼塞，现在不晓得杨指挥官潜伏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你们找出杨指挥官，把这份文件亲手交给他。 这是 让渡契约书。就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宇宙舰队里的5560艘要让渡给杨威利，我希望你们三个人把文件还有商品一起搬运过去，法律上的手续已经完成了，这个你们不用操心。 可是有必要这样特地再制作一份文件吗？下官觉得这么一来未免太过形式化了吧。 你还不懂吗？当然是开玩笑的。 既然您说是开玩笑的，这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是该纠合战力对付帝国军的时候啊，把这些战机跟物资分掉的话，这么一来就没有办法对付帝国军的侵略了，不是吗？ 反正纠合起来也对付不了。话虽然这么说，您该不会打算不战就把首都拱手让出去吧？对，我没有这种打算，比克谷长官跟我都想要豁出去跟他们拼一拼，但是这不等于是自杀行为吗？我看干脆总参谋长还有比克谷司令长官，你们两位都跟我们一起去怎么样？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你要搞清楚，我们又不是决定要去了。 我已经决定要去了。 你愿意去啊，飞蟹指挥官？ 我很乐意，总参谋长。穆莱中将，现在没有时间拐弯抹角，我们应该采取最不浪费时间而且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三个都愿意去吗？ 是的，他们准备跟苏尔少校尽早离开海尼塞。 不管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拜托你去做，真是辛苦你了。 您不要这么说，有司令长官才有宇宙舰队。 兰提马里欧会战失败的时候，我就是个该死之身，由于你的劝说我才又活了下来，结果我的大限之日也就因此往后挪动了半年左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可能真的做得太过分了，请您原谅我。 不，多亏了你，我才能够多孝顺我老婆点儿。倒是你要怎么安置你的妻子？ 您不用担心，我已经托姆莱中将把她送到杨威利那里去。您别看我这样，我也蛮自私的，一直把家庭的事放在心上。 这是一件好事。 杨威利是一个缺点很多的男人，不过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批评的优点，那就是民主国家的军队存在的意义是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他是真心深信这个原则，而且不止一次的去实行这个原则。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阿尔法逃脱的时候也这样，放弃耶雪伦要塞的时候也是这样，绝对不会让平民成为牺牲品的。历史或许会把杨威利记载成跟莱因哈特匹敌的战争艺术家，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必须让后世知道，而且他的任务不是我们所能够肩负的，每个人都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是啊，但是杨威利的这个优点跟他应该肩负的责任会产生什么关系呢？ 我想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 如果杨威力败北的话，那不是皇帝莱因哈特的伟大天才所造成的，而是杨威力自己太坚持理想所导致的后果。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杨威力应该不要理会政府的停战命令才对。 哦， 我知道我不该怎么说，不过为他自己，他应该怎么做。 当时杨威力等人离开了补给基地塔扬汉，虽然也辗转各地补充物资还有人员，但是物资还是逐渐的用到了极限。 哎，没钱了，今后该怎么办？做个决定吧。 哎，很不巧的，我手上没有阿拉丁的神灯可以变呢。 我就知道，所以我带来了一个提案呢，利用你那个坏朋友波利斯科尼夫的人脉，向旧费沙的商人借今后要用的资金，你看怎么样？ 可是如果向别人借来的钱就非还不可，而我们现在根本就完全没有还钱的策略，不是吗？ 什么话，既然借来了，当然就是我们的。 话说回来，有谁会提供资金给我们这种流亡的私兵集团呢？连投机的对象都不够格，不是吗？我不认为唯利是图的费沙商人会答应这件事。 不，我们如果把将来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可能性给他们看的话，我相信那些家伙一定会为将来做投资的。而且一旦投资的话，为了不让这个投资泡汤，他们也非得继续投资下去不可。有了第一笔投资，将会带动后来的大量投资。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可是光只是列出可能性，有办法骗得过费沙的商人吗？ 美人计的成功与否，就要看女性的魅力了。 女性的魅力？能让费沙商人着迷国色天香的美女，也就是伊谢伦要塞。 没错。 为了这个，我们去尔发吧。 这个时候，想以口舌之能一睹同谋命运的政府特使欧迪兹等一行人到达了费沙。但是正如米达所料想的一样，皇帝莱因哈特根本不予理会，连面会也无法实现。 没有错，如果这个奏效的话，帝国军会分裂，顺利的话会导致内乱，他们就没有办法外征了。可是这个情报正确吗？ 正不正确没有什么不同，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事实，重要的是要先掀起这个谣传，一旦传到权力者的耳朵里面去，一定会产生疑心暗鬼。权力者这种人经常会感受到部下潜在性的威胁，更何况罗格兰王朝急速蓬勃兴起，它的基盘还相当的脆弱，产生嫌隙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大的，放心吧。 哦，原来如此。 接下来赋予这个谣传多少的真实性就是关键所在了。特使以前是演员出身的，听说您操纵舆论的本事是一等一的。 好吧，试试看也没有损失。 你看到了吧，突然间就开始大兴土木，我们的费沙已经渐渐被涂上帝国的颜色了，不是吗？ 被吸收，被消化，接下来就轮到被排泄了。 文明人的智慧竟然输给野蛮人的暴力了。 没有办法看出对方会诉诸暴力，这种智慧还真是了得。 你说什么？你想要怎么样？你 好了，不要打了， 大家都是费沙人，有什么好吵的吗？算了。 不过说真的，不管是看左边还是右边，看到的都是令人不悦的帝国人的嘴脸，这也难怪我们会发飙啊。 而且还不到一年，短短的时间居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那个皇帝的构想力跟实行力我们的确是输了，应该要承认这一点才行。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想点积极的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费沙人最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在被限制的环境里面努力地争取最大的利益。从这点来说，这可以说是个好机会。 有道理，好商们的既得权益已经丧失了，现在大家都位于同样的起跑点，而且随着建设工程还有调度侵略同盟所需要的物资，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需求啊，这也正是我们发大财的好机会呢。 这就很难说了。 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吗？ 12月2号，这场作战最初发出的炮火是由米达舰队射出的。在这个路西亚纳行星上的同盟军兵工厂，建造着不抵触巴拉特合约的巡航舰还有驱逐舰。除此之外，它在地理上的位置以及生产力，在战略上都是不容忽视的。 司令官，敌军马上就会到达卫星轨道了。 这个我知道，能够航行的舰艇一艘不剩，全数出动，兵员也尽可能的让他们上去。 司令官， 听好了，由你负责指挥，尽速带领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然后跟杨威利指挥官会合，听从他的指挥。舰队司令部也已经答应了，这是我最后的命令。 那么指挥官您呢？ 我要留在这里做最大的抵抗，尽量多拖延一点时间，你要趁机会快点逃脱，懂不懂？ 司令官， 快去，没有时间了。对空炮火全开，不要让任何一艘敌舰通过。 同盟军奋力抵抗，司令官包斯科尔技术中将和留下的官兵全数战死，逃脱的舰艇也受到帝国军的追击，伤亡相当的惨重，大约有半数脱逃成功，集合兵员跟物资，与杨威利的非正规部队会合，朝着尔发行星前进。像这样朝着尔发行星前进，谁都会认为这是当然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杨非正规部队出现在尔发星系是12月9号的事。老实说，跟尔发行星的独立革命政府合流并非是杨威利的本意，那种没有胜算只是热情激发出来的尔发的行为，杨威利认为这简直类似于狂飙的暴举。但是就现实问题而言，作为纠合反帝国共和主义者的第一步行动，而且也为了攻略伊谢伦要塞的基石，需要一个基地来当做大本营。 好久不见了，你能记得我，我真的好高兴啊。 啊，哦， 11年前，当时的杨中尉为了帮助这个行星的人民逃脱，给了我们很大的协助。 啊，哪里，应该的。 啊，不好意思，您就是罗姆斯基医生吧？ 是啊，您是杨夫人吧？哦，难道您是？ 是的，那个时候我也在这个行星上，我妈妈的身体不太好，医生您还帮她看过好几次呢。 我记得很清楚。这样啊，你就是那个时候的女孩。这样啊， 她看起来并不像个坏人呢。 这边请。 嗯，就是这个，我就是讨厌这个样子。 以革命政权的分子来说，他们当然要把你的名声拿来做最大的利用，你该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而且从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来说，情报公开是一个大原则，如果要秘密或非公开的话， 这样子就变成专制国家了。 我看你干脆高高兴兴地向摄影机挥挥手算了。 今天杨元帅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这就表示了我们尔发革命政府才是真正朝向民主共和政治的正统政权所在。杨元帅的到来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杨指挥官的奇迹传说就是从这个尔发开始的，今后从这个尔发又会有新的奇迹传说产生了。再度郑重地向各位介绍奇迹的杨，魔术师杨，杨威力元帅。 我是杨威力，请多指教。 杨指挥官，我觉得我们的新政府需要一个新的名称才是啊。 这是当然的了。 所以呢，我想明天正式发表这个名称。你觉得自由行星同盟正统政府怎么样呢？ 啊？ 你不喜欢是不是？ 也不是不喜欢了。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拘泥于国家正统性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强调从零出发才是更重要的事嘛。 就是啊，而且正统政府这个名称不太吉利，前些时候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就是个很不好的例子啊。 的确是不太吉利，我得想想别的名称。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受不了了哦。我相信将来啊，一定会有更高的高山出现的。 我知道。 就这样，杨非正规部队成了尔发革命预备军。总司令官杨威力元帅，参谋长威里巴特·尤西姆·梅尔卡兹一级上将，后方勤务部长亚历·凯塞尔中将。第一个作战行动是再度夺取伊秀伦要塞。 加入跟杨威力再度重逢的尤里安开始进行再度夺取伊谢伦要塞的作战准备，但是这期间帝国军依然持续进攻。为了迎击帝国军的进攻，比克谷最后的同盟舰队出击了。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伊谢伦再夺取作战，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